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即系做好人有好报。其实我唔知系好系咪好人有好报啊？系咪 算系咯？咪算系你会觉得舒服啲咁咪算系咯？ 都冇错啦咁样。但系唔讲呢单嘢之前咧，都要讲下七一先啦。咁首先多谢阿健哥哥捐咗三嚿水啦吓，俾乜假啫？你唔系捐俾我啊？ 系咪心意咧？心意 啊！咁啊，因为 嚟唔到嘛，因为好想嚟，但系嚟唔到，冇办法。 咁嚟唔到，其实咧唔使捐俾乜假嘅。话声你听啊，咩假欠你？你冇欠咩假？你应该叫咩文振咯、啊？话声你听，咁啊算啦， 算啦， 冷淡，你都系政治冷感嘅人嚟。话声你听， 唔系我唔系政治冷感，只不过就系话，我觉得喺呢啲咩场合去唔到，咪捐少少咯。 捐咩文振啦、啊？下次嗰三个水，我帮你捐咩文振。唔好。 今次好似都系捐咗喺呢个打赏钱系嘛？ 系有一嚿水打赏钱啦、啊，有一嚿水，有一嚿水就赞助呢、這个。约吉先呢次游行啦、 啊， 有一嚿水就赞助俾约吉先啊嘛。 咁我喺约吉先都有啲，仲有啲节目噶嘛。之前我应该仲有嘅，应该 之后有嘅、啊， 之后有嘅。咁我梗系为捐定一嚿水啫，都系。 关你事。 打伤前就帮人嘅，应该冇所谓啦。咁仲有咧，仲有乜嘢 啊？咁啊，主要多谢下我啲网友啦。 吓、 啊，战南俱乐部啊。 吓、 啊，有位差唔多 唔关约吉先事， 唔关约吉先事啦。咁样就嚟街站揾我啦。有一位就。买我帮我买咗件战蓝 T 啦，咁、样咁有位网友，咁另外一位咧，佢就揸住拐杖嚟 嘅， 拐杖 咁有心啊， 咁我哋好网友就有啲病啦，咁以前啊成日同我出去玩嘅，咁而家就因为病嘅问题啦，咁啊令到佢而家揸拐杖， 仲会唔会有机会同你出去玩咧？ 佢可能要等翻一年半载啦、 啊、，OK，、 我已经等咗一年半载噶啦，即系咧而家再等多一年半载到啦，咁、就可能佢都会出翻嚟玩嘅啦，咁样吓，咁佢都想出嚟玩，佢已经想出嚟玩嘅啦。佢系想去斜去啲斜骨场咁样， 哦斜骨啫，唔系斜 K 啊，咁啊，因为佢都唔饮酒嘅，咁啊，佢都夹过嚟威吉先嗰个摊位度啦，搵、我啦，咁啊多谢呢啲个网友啦，亦都有啲见到我嘅头打招呼嗰啲啦，咁嗰啲系北上网友又好，战南网友好都好，一律多谢嘅，OK 啊，咁啊，即系有你哋，我哋先至。做啲節目㗎嘛，係咪先？ 有你哋先有53万人㗎嘛。 係啦，五萬一萬。佢話五萬一萬啦，我睇法應該130万啫。真係㗎。如果以人數計，話喂呢啲 都係嗰句啦。嗱，等於我哋之前六四都講過，就話人數根本上唔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即係有陣時就係話呢，有陣時喂官方報有幾多，同民陣或者支聯會報有幾多，其實一句唔係。 即係你實力一陣邊個啫嘛？ 係啊， 係咪先？ 其實我覺得就算有一個人，我覺得都係為件事而要出力嘅，我覺得都值得讚許嘅呢樣嘢。 總之啦，唔好理邊個啦，總之你行咗出嚟嘅，就盡咗你公民嘅責任啦，最簡單啦。 所以我行唔到出嚟，我唯有用錢去為我公民責任去盡咯。 其實好似有好多好似你有呢啲咁嘅人，又捐錢啊，捐俾政黨啊之類嘅 OK 嘅。其實你嗰啲我。 但咁主黨咁有錢，點使捐啊，大佬？ 咁下次你應該捐俾民陣嘅 ，OK？ 下次如果你再俾我， 有錢喎，民陣。 唔知啊，咁唔好理佢啦。呢啲 文化蔡耀昌。 其實就唔係不談政治嘅，我自然希望盡量少談政治啦。咁我真係 唔係啊！依家個社會係唔輪到你唔談政治唔得啊！你明唔明？ 唔係，其實佢可以嘅，但只係我一個政治人。其實我一個政治人，我點都喺啲地方要 comment 少少。即係我知道做節目咧，有啲節目咧係應該講，有啲節目唔應該講嘅。但係我嘅身份咧就政治，唔好話政治啦，即係喺呢個社運嘅角色就幾強烈下，所以我 幾濃烈下 嘅、我就要 comment 下啫。 OK， 好啦， 我知道我做其他節目啊，我因為其他節目講嘅， 即係咧嗱，點都好講完就算啦。始終呢個節目係戰南俱樂部， 係啦，就 唔係聽拉， 唔係聽拉啊，亦都唔係咩拉。 咁如果想聽下牛哥喺七一裏面有啲咩遭遇咧，就聽拉好穩陣啲啦。 冇做啦，咁啊唔係已經咩啦？有網友見到我同阿耀尊喺街站都叫我哋幾時做翻拉時報啦。阿耀尊就我又最簡單問我，喂你問耀尊喺度我幾時得㗎？咁阿耀尊就話唔得閒啊嘛，咁樣咁都係講翻正題啦。正題有好多 未讲我之前这个好人好事啦，其实不是好人好事，你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好人的我 ,ok 啊。那么就是跟啊同啊这个前节目主持人倾偈，那么他说而家回复返好似以前咁喇嗰啲玩嘅地方。咁当然啦，我哋有好多场呢，有啲场接咗啦，咁有啲场就我哋新搵返嘅啦，有啲新场嘅。咁都正常返咗喺深圳。 即係其实某程度上啦，即係点讲呢，打压并唔系一世。打压呢只不过就係话喺換完啲保護傘之後呢，你某程度上都要開飯，因為點解呢，你換咗保護傘，嗰班保護傘都要食飯呀大佬。 係啦， 你俾佢做生意佢食屎咩大佬。 唔係，我成日咁講㗎，維穩㗎嘛。喂，你唔俾一班土豪惡霸古惑仔去搵錢嘅話，你維持唔到你個穩定㗎，話俾你聽。所以你永遠都，你始終有一日你係一定要開放返嘅。 其實大陸某程度上就是說，喂，你出動啲特警的各樣都要給人工的。 是囉。 就等同香港你黑社會咁樣，你唔搵啲古惑仔去幫手，你都要給錢㗎啦。 咁當然啦，而家出嚟玩嘅地方呢就有少少唔同啦咁樣。桑拿係暫時都仍然係寒冬期嚟 㗎。但係我都聽講有啲飛機場開返。 飛機場同桑拿兩件事啊，因為桑拿就開大嘅。飛機場淨係手作仔啫。 手作仔冇問題嘅。 冇問題㗎，而家手作仔而家其實冇問題㗎。咁就算你喺深圳啊、東莞啊，其實都暫時都有手作仔嘅。OK， 咁去東莞都好少手作仔啦，東莞就係首先。因為首先東莞唔係一個開大地方嚟㗎嘛。咁但係桑拿呢就喺常平就唔好話成日東莞都係冇嘅。都係冇嘅，仲係冇嘅。咁如果你係斜溪呢，你喺東莞呢就好多地方開返啦。咁常平長安都陸陸續續開返，都有返少部分女。但係啲女點樣呢？唔保證靚喎。其實我明解嘅。經過一輪咁嘅嚴打 ,ok? 風暴。 啲女未返齊嚟 ,ok? 咁冇咩 都要執啲 嘅。咁求其 啦。G29有波有囉，下面有冇問題嘅，唔介都要捉返。 攬於充數啦，一定攬於充數啦，衝住先啦。所以而家啲女係唔得嘅。即係我好明顯嘅。咁跟住係點樣呢？跟住就到佢客嘅問題啦。喂，啲客都未平復，仲驚緊。又冇咁早有㗎喎。咁我會計呢，等啲女多返靚，啲女多返啦，靚啦開始，唔好話靚啦，普通啦，多返啲啦，起碼要過半月。等啲客男仔咦博下夠膽去玩啦，跟住又過半月，即係嚴打之後嘅寒冬期而家先開始。 其實某程度上好多都係呢，睇返譬如討論區呀各樣呢，如果有少部分人啦，約有三四個都，如果話冇問題呢，我估計呢啲網友啊各樣都會去上返去玩嘅。 咁你都講過啦，即係有場執咗粒啦，咁我唔知道就好似冇講過啦，我哋前去開上沙黃雀執咗粒，唔怕開埋名啦，上沙黃雀就已經滔滔耐時執咗粒㗎啦，喺節目出街已經執咗啦，佢係過唔到七一回歸。OK， 是6月30号就 做不到七一那陣客 了。做不到七一那陣客了。那就執了粒。那呢原先我們認識的媽咪呢就去了對面上 X 那裡做，為 X 上啦，不知道什麼名字，我不要記得了，因為我未去過。 上 X 或 X 上，不知道上上。 不是上上，不知道什麼有個上字。有個上字我不知道，我因為手頭上沒什麼資料在這裡，我又沒有電腦在這裡，我不要記得。 喂，但黃雀會不會是借屍還魂呢？換換好細呢其實。 不清楚啦，那其實黃雀就不用理他啦，如果到時有回就自然有回的咯。頂唔順捱唔到，咁去咗對面嗰度，對面嘅就喺黃雀對面嘅就其實間卡拉 OK。 咁我哋都有賴啲可能啲有心嘅網友到時俾返啲消息我哋。 咁我哋去開幫襯黃雀嗰個媽咪嘅群姐呢就過咗對面做啦。咁佢同我講都話做住先嘅啫，係點樣環境唔知，但佢自己嗰咋女呢亦都跟咗佢過去啦。咁佢嗰咋女就OK 嘅，咁當然有啲唔得啦，有啲就 OK 嘅。 肯定㗎啦，各花各眼。 可以捧下場嘅，但係當然呢亦都有啲女去咗 由女变咗做妈咪啦。咁我识一件女咧，就以前喺王爵做嘅， 诊过， 诊过，诊过嘅。而家就去咗做妈咪。 咦咦，沟妈咪咯。 啊，咁啊唔沟啦，呢件女麻麻嘅，大概四后生，十零廿岁，廿岁到咯，廿岁到咯，咁样吓。咁去咗一间佢好唔知 Happy。1-2-X 咁樣嘅。 好彩冇 Happy One 酒吧嘅。 嘅 Happy, 好似個開心 ,1-2 乜嘢酒吧嘅。1-2 好似記到個第三個係咩啦 ,1-2 一定係咩㗎啦係咪一定係第三個㗎啦。OK, 咁去咗嗰度玩嘅。咁樣。咁佢都話而家我都照玩㗎啦。咁王爵對面嗰間群組嗰間場價錢冇變嘅。如果網友勾行嘅咁樣而家都可以去幫襯嘅。 阿牛哥，你會唔會再組團啊？ 我覺得 呢樣嘢咧，我其實咧聽到好多網友咧，佢想話：喂，牛哥，你仲組唔組團啊？或者同阿牛哥一齊去玩？咁但係問題一樣嘢，依家牛哥組唔組團，真係睇佢自己嘅。 喂，唔搞住啦。 嚇！ 唔係啊，嗰陣我成日覺得係咩咧？網友要去玩嘅話，而家佢仲未平復。一來係其一，佢自己喺網友仲驚緊啊！我唔驚，我直玩嘅咋。 嚇 嚇，我哋先聽下啦。仲有。女嘅質素我唔可以太保證添。咁樣我覺得你咁樣玩法你哋太麻煩啦真係我撚鳩啦。或者我係近我啲節目出街過幾日呢其實我會去王爵對面嗰一齊玩嘅。咁其實當然節目已經未出街啦之前我已經去咗㗎啦呢集節目出街嘅時候我已經去咗玩嘅。去咗王爵對面嗰一場阿群嗰度捧場㗎啦。但我有冇諗住帶嗌你哋去呢冇諗住。 咁場地啲硬件都唔 OK 呢同王爵差唔多。 完全未知過未知一我未知。咁其實。 但你未去嘅你 未去嘅未去嘅。 嗰日你話你要去嘛。 即係過幾日我會去囉。 Oh, OK。 OK, 但係節目出街我出咗街嘅其實我去咗但係我而家未去咁解啫。咁我未知。首先我知道我都唔會嗌你哋去住㗎。因為你知呢啲網友驚㗎嘛。心平未平復㗎嘛。未平復嗰啲點算又話話咩18、15天啊又話阿芝亞咗好似黃海波之咩黃海波啊明星嚟嘅三個月行政拘留行政拘留三個月。 越出名越搵得耐喎俾你聽。 係囉咁屌你諗嗰啲網友。 屌見人妖喎聽過。 係囉咁佢即係好多恐怖㗎嘛咁啲網友未名驚完咁我無謂就組團囉。即係如果譬如我帶啲網友去玩唔好組團啦。因為出面組團嗰啲呢係搞 host 嗰個係唔使畀錢 㗎 係一蚊都唔使畀㗎但我鋪我自己都要揞錢㗎當然可能揞少啲或者當然啦我試過蝕添啦咁唔緊要啦其實啦 你隱瞞事實真相嘅 咁唔知呀鑊鑊都係我都揞錢㗎咁知 你睇下藍毛搞得幾成功就知呀 藍毛唔同㗎藍毛嗰啲佢係連女都唔坐㗎嘛。 係囉。 佢自己做埋個 DJ 㗎嘛。你記住佢係 DJ 嚟㗎嘛。 唔係佢真係為搵錢而搵錢㗎嘛。 咁係嘅。但係好似而家沙灣咁我藍寶即應該 OK 佢都開返㗎啦。我都希望因為其實我約咗藍寶做訪問㗎。但係就而家呢個環境屌你咁點搵呢係咪先藍寶你想嚟做 你 我都幫你唔到啦。即係我有啲網友係搞團嘅。咁我不如我就一下其他網友你過嚟講下 sell 下你自己啦我成日都係咁樣嘅。但係而家你 sell 你都冇用啦你自己都唔肯搞住係咪先。咁我暫時停冇做訪問咗嘛。 跟住講下你位長期同你一齊去滾嘅戰友好似嚟緊都冇辦法囉喎。 冇啦咁阿碌啦咁樣。 阿碌係你好兄弟嚟嘅。 阿碌個大鑊㗎。即係阿碌嘅離開令我大鑊嘅。 係啊。 因為阿碌係長期我同我一齊去玩嘅戰友啦。而且亦都可以幫我做到節目啦。咁樣咁樣阿碌呢八月前呢就會離開深圳㗎。 好啦。 係啦。 跟住其他節目呢就唯有小弟。 小弟啦。 勤力啲啦。 或者阿碌啦。咁樣。 係啦。 咁或者我 做啲圍住個撥啊嗰啲呢。 我或者我搵多幾個網友做下訪問啦。咁我冇辦法啦咁樣。咁其實阿碌對我阿碌對我幾大影響。起碼少個網友 少個盤啦 盤啦盤佢緊要 因為點解從 因為做節目我唔難嘅我搵人 佢哋都唔講錢嘅只係講個盤嘅啫因為點解呢永遠佢哋啲數目呢我聽落去其實好均真嘅即係就算你話喂阿牛哥可能未必下身上袋得夠嘅時候呢阿碌呢佢永遠都可以幫到佢 但係幫到㗎咁阿碌又幫到我有時亦都幫到其他網友啦不過算啦你嗰啲唔好講啦 OK 因為 有啲 網友都到聽完節目都未走數嘅，算數啦 ，OK 嚇、啊，好啦，哇，嗰十九幾分鐘都要講翻氣慾，即係點解好人咧？我嗱，我唔知點解個點好好人嘅，其實喺個幾兩個禮拜前啦，其實個幾兩個禮拜嘅啦嚇，就收到咗我一條女 診過嘅， 未診過嘅，聽住 係 嗱呢條女，我首先講佢背景先。你嗰日嗰集唔係你幫我做嘅，阿迪幫我做嘅。咁就嗰集咧就嗰集就叫做阿碌告別晚會。OK， 哦， 係啦，阿碌最後嗰集 嗰次嘛， 啊，辦告別嗰次啦。咁而家其實告別咗啦， 即係告別嘅啦， 告別咗啦，啊，告別晚會。咁咪好撚多女嘅。咁有一件女咧，就我坐埋嚟，但件女係唔開頭話可以同我過夜嘅，但最後冇過夜嘅。就俾咗另外一件女好 街都冇出 冇出咁佢話你話可以出街跟住就話唔知點解佢話唔舒服啦好似話唔舒服嘅唔會同我出街 個子宮整親係咪 跟住呢就我就搵咗一件呢又生過嘅有肚紋嘅女人夾硬塞咗一件俾我跟住我真係搞咁呢一件女就係呢件冇屌過呢件女呢就其實呢我就搵一人照俾小費啦我就知道冇屌佢啦因為我喺節目講咗之後呢啲網友就喺度話牛哥冇搞撚錯明玩鳩你啦屌柒佢啦咁樣。嗱因為好人就好人就呢度啦冇屌佢冇鬧佢 亦都做朋友 亦都俾足坐台費亦都俾多100蚊小費俾佢。OK? 嗱咁佢覺得我幾好啦咁就問咗我攞咗個微信。我問佢攞定我問佢佢問我我唔記得咗啦。攞微信其實一路以來都在微信溝通的。咁喺兩三個禮拜之前呢咁我就收到一個好特別嘅講法啦。咁佢點樣呢其實我呢個微信呢我已經貼咗喺我嘅戰男嘅討論Facebook 度 㗎。 咁你可以咁聽下如果有 Facebook 嘅你可以上去睇下。 所以牛哥可以簡短。 咁佢就話 ,Hi, 你在嗎跟住我未覆之前呢佢已經咁講啦我介紹一個我嘅姊妹問號跟住我就好簡單收多少收幾多先跟住話我係介紹你兩個認識睇就睇你哋啦 緣分啦 咁佢叫露露即係記住個露露唔係燈神啊唔係燈神嗰個 Lulu 啊Lulu 啊嘩 Lulu 發達啦 發達啦跟住我就問佢介紹俾我哋兩個認識睇我哋我話拍拖我話梗係唔係啦跟住我話幾錢啊 做一夜情人啫。 我話幾錢啊跟住佢話你人那麼好當然啦喺啲時段啦咁樣。佢話你們先不談錢好不好先認識咁我就話何時可見啦咪先幾時見得啊跟住我就一輪咗問佢啦你同佢講啦我可以先晚飯再睇戲然後合心意先再講啦。咁過夜一千過夜一千呢個條件利益一樣。首先我點解講呢個條件利益一樣呢呢件女我未博㗎嘛。其實呢介紹俾我呢件女我未博㗎嘛。即係唔係 Lulu 喎。即係呢一個女我叫咩呢清靜啦我叫㗎嘛。清靜妹妹啦。清靜妹妹我唔識我未博㗎嘛。咁如果清靜妹妹介紹一個 Lulu 俾我認識。咁要解釋一下阿 Lulu, 唔係阿清靜妹妹點解唔同我博嘢啦其實我節目都講過我以前佢喺個微信度我都問佢點解你唔同我一齊開心派呢咁晚咁樣跟住佢就話我啱啱我第二日要做手術結石 結石 結石係囉 ,ok, 好嘢你就知道結石啦其他網友都睇到結石呢就以為好撚身體好撚結石 ,ok, 喺大陸呢結石呢就係即係結石。 係邊度嘅結石 咁我冇問啦。咁唔係通常都係陰道㗎啫咁即係尿道啊 膽啊 尿道啊咁樣啦咁樣結石啦我用返大陸個講法結石啦咁樣。咁佢話因為第二日要做手術所以佢就唔陪我啦咁樣就唔好意思咁樣我一同佢傾偈我知道咗話哎呀保重啦咁樣因為我有好撚奇怪的人我未博咗你呢我硬是覺得屌你老母有啲嘢冇撚做過咁樣 o k 咁啊老虎喺度 即係要刷牙未知牙過一樣 咁老虎喺度呢度傾下傾下傾好啲啦咪先好啦 咁佢一路我表現得好好嘅，我話唔緊要啦，總我等你好返先啦，咁跟住一路要佢都話做完手術等佢康復咗之後先至我博嘢嘅 ,ok, 好啦，咁跟住啦，唔緊要啦，咁最要可以 keep 住聯絡啫，咁無啦之後 keep 住聯絡，佢突然間發一個咁嘅短信俾我掂緊啦，跟住我都問咗攞咗相睇㗎。啊喂，不如攞張相嚟睇下先啦，你姊妹係咪先。因為佢唔算好靚㗎啦，佢剛才講阿清靜佢唔算好靚。OK? 但佢個姊妹 Lolo 我就見都未見過，其實奶好撚奶㗎。 好撚機會大奶。 好撚奶㗎。跟住攞張相睇，而家我睇咦屌你老得喎。真係人一個喎。 高瘦唔平。 唔高唔算高唔算瘦唔算平啦。OK? 就咁話靚唔靚就真係見仁見智啦，真係有啲唔可以話好靚嘅。 幾高呢？ 普通咁高囉，一米五六到啦。咁我其實我又唔好清楚，都唔算 瘦又唔算瘦。 係囉，有少少肉地啦。 肥又唔算 肥。肥又唔算好似肥人到。 平又唔算平。 平又有啲波啦咁樣湖北杯咁上下呢，一個湖南湖北樣啦。咁其實我有幻想下啦咁樣。我話 ,ok 喎得喎，咁我話好啦，咁不如我哋就因為佢嗰件女兒住喺霞沙嘅霞沙嘅，咁我話不如咁啦，就約一日出嚟食下飯啦，咁不如台同埋你，咁我就去睇場戲先跟住我就同嗰件女溫馨下啦咁樣，咁跟住話好，咁我話星期日我即係點解諗佢會諗星期日呢，我諗啊係喎，星期日佢星期六可能有啲好多嘢做喎，例如係咩呢，做雞囉，可能係 做雞囉， 因為星期六唔撚旺嘅時間梗係唔撚滯㗎啦，係咪先 ?ok, 咁佢約咗星期日，咁星期日我就整裝待發啦，咁租定一間喺沙頭最名貴嘅酒店啦，最名貴都係四嚿水嘅，我自己睇下啲沙頭啲好呢嗨嘅地方都定咗，咁放低晒啲嘢啦，沖個涼先依家碌教㗎嘛，沖個涼先，跟住就打電話約阿清靜，咁叫阿清靜帶埋呢個 Lulu 去啦。 喔、哦、佢會帶埋佢出嚟嘅，就唔係話 淨係 唔係阿 Lulu 自己，喂唔識都簡單啫，電話聯絡咋嘛，但佢會肯帶埋佢出嚟都算係幾好 嘅。我都想見下樣先，你知拍照嘅嘢始終有啲屌你老味， 又美圖秀秀啊， 係呀係咪先，係咪先，而當然我話人家嗰日我點都要屌㗎啦，一定要屌㗎啦 ,ok? 但係屌呀，清靜嘅屌佢。 唔係清靜唔屌得住，因為佢話佢自己咩呀施完手術之後都仲未好返都未復原，就唔屌得住。即係遲早嘅事，咁我都要表現一啲風度去安排下次屌鳩話清靜你㗎嘛。 或者雙飛呀、 啊。我曾經真係諗過㗎。 我覺得你有個諗頭囉。 我最後打消咗呢個念頭。因為我仲有一次雙飛嘅 機會就係同阿上三妹喺呢、這個清清世界。如果我未去，我不如呢題我話下次先講啦，係咪先。而家差唔多完咗，都未講到氣肉。咁跟住呢我又當然一定要分兩集啦，咁我講啊，咁我話着好曬衫，咁約咗佢食晚飯啦，我哋就喺上沙最出名嗰條食街嗰度食飯啦，咁男仔梗係坐低，咁搵間食嗰啲豬肚雞啦， 我係豬肚雞， 冇辦法啦，係食豬肚雞嘅，食親豬肚雞，咁豬肚雞咁等等等，我嗌咗啦，嗌咗豬肚雞煲添，喺度等佢哋㗎啦，咁等下，咦咁撚柒耐嘅，呢三個字㗎喇，因為我出門口，我由沙頭嗰度出門口到上沙其實都有一段時間㗎嘛，都要特使嘅時間㗎，咁我去到嗰間食豬腦雞嘅都未見，都未佢都未嚟喎，因為佢哋住下沙應該好撚近嘅啫，係咪先，一行過嚟就係啦，等等差半個鐘，我又打電話催啦，佢等仲化緊妝化緊妝，咁出嚟咁啱啱化完妝，咁出嚟啦，坐低咁路我認到啦，咁見到嗰、那個唔係啊清靜我認到啦，路我就一記嘩唔撚係啊， 唔好撚對路 喎，唔係你使唔使化到咁撚濃啊， 即係點樣呢？馬騮屎忽你見過未呢？ 即係點講呢？ 佢應該係一個日唔係一個新郎裝新娘裝嚟㗎。 一啲唔新鮮嘅肉呢，通常都要多啲葉料呢，令到冚咗嗰陣唔新鮮嘅味道。 係㗎，我都有咁嘅諗法，係撲街啦，化到咁樣。喂，真係 即係夠唔夠膽叫佢落裝之後先做啊？ 唔該諗。喂，真係當然最後知道佢咩樣啦，係咪先？哦，唔係咁嘅樣啊，真係咁啦，即係有啲奇怪喎，化到咁嘅妝，我真係唔係好認得到你係一個人嚟㗎喎，某程度。當然 阿清正將佢許配俾你。 咁我又對返嗰幅相，係啊，又真人嚟㗎喎，只係個妝係化得好撚誇張㗎喎。咁就算啦，咁就都係食飯啦，咁食完飯之後梗係去睇戲啦。咁之後係點呢？ 咩戲啊？ 變形金剛 三個鐘頭啊，大佬。 係 ,ok, 咁就之後係點樣呢？不如就聽下個禮拜先至講啦。 好啊。